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五章妖精的报复第四十九集。 哈利、罗恩和赫敏收起伸缩耳。哈利刚才偷听的时间越长，越觉得忍不住要说话，可现在却发现自己只会说：“ 请你，那把剑。” 我知道。 赫敏说，他冲过去抓起串珠小包，这次整个胳膊都伸了进去，直到嘎吱窝。 找到了。 他咬着牙说，用力拽着一个显然压在深处的东西，慢慢的，一个华丽相框的边缘露了出来。哈利急忙过去帮他，两个人把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的空肖像拖出赫敏的小包时，他一直用魔杖指着他，准备随时施出咒语。 如果有人在邓布利多办公室里用赝品跟珍宝剑调包。 他们把相框靠在帐篷壁上时，赫敏喘着气说， 菲尼亚斯·奈杰勒斯会看到的，他就挂在宝剑匣子旁边。 除非他睡着了。 哈利说，他仍然屏着呼吸。赫敏跪在空画布面前，用魔杖指着他的中心，清了清嗓子说，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。 没有动静。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。 赫敏又说， 布莱克教授，能请您跟我们谈谈吗？劳驾。 请总是有用的。 一个冷冰冰的讥讽的声音说。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溜进肖像中，赫敏马上叫道， 眼目逼视。 一块黑眼罩蒙住了菲尼亚斯奈杰勒斯那双机敏的黑眼睛，他撞到相框上，痛得嗷嗷叫。 什么？你们怎么敢搞什么？ 我很抱歉，布莱克教授。 赫敏说， 但这是必要的防备。 马上去掉这块脏东西，马上去掉。我说你们在毁掉一幅伟大的艺术品。我在哪儿？怎么回事？ 别管我们在哪儿。 哈利说。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呆住了，不再拉扯那块画上去的眼罩。 莫非是那位行踪不定的波特同学的声音？ 也许。 哈利说，知道这会让菲尼亚斯奈杰勒斯保持兴趣。 我们有几个问题想问你，关于格兰芬多的宝剑。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现在把头歪过来扭过去，企图看到哈利。 是的，那个傻丫头此举极不明智。 不许这么说，妹妹。 罗恩粗声说。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扬起高傲的眉毛。 还有谁在这儿？ 他问，脑袋转来转去。 你的口气让我不快。那个丫头和她的朋友们愚蠢透顶，偷校长的东西。 他们不是偷。 哈利说， 那把剑不是斯内普的。 可它属于斯内普教授的学校。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说， 威斯莱家的丫头有什么权利拿走它？她活该受到惩罚。还有那个白痴龙巴顿和怪物洛夫古德。 纳威不是白痴，罗娜也不是怪物。 赫敏说。 我在哪儿？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再次问道，又开始拉扯眼罩。 你们把我弄到了什么地方？为什么把我从我祖先的宅子里搬走？ 别管那个。斯内普是怎么惩罚吉尼、纳威和卢娜的？ 哈利迫不及待地问。 斯内普教授罚他们到近邻里给那个呆子海格干活。 海格不是呆子。 赫敏尖利地说。 斯内普也许以为那是惩罚。 哈利说， 但吉尼、纳威和卢娜可能跟海格一起开怀大笑呢。近邻，他们经过了多少比近邻更可怕的考验呢？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他觉得松了口气，他刚才想象的很恐怖，以为至少是钻心咒。 布莱克教授，我们其实是想知道有没有人 把那把剑拿出来过，也许他曾经被拿出去擦拭什么的。 菲尼亚斯奈切勒斯又停下了解放自己眼睛的努力，沈笑起来。 你这个麻瓜出身的人， 他说， 妖精造的武器是不需要擦拭的，头脑简单的丫头，妖精的银器能排斥灰尘，只吸收能强化它的东西。 不许说赫敏头脑简单， 哈利说。 我对反驳感到厌倦，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说。 也许我该回校长办公室去了。 仍然蒙着眼睛的他开始在画框侧面摸索，想摸着走出校巷，回到霍格沃茨的那一幅里去。哈利突然灵机一动。 邓布利多，您能把邓布利多带来吗？ 什么？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问。 邓布利多教授的校巷，您能把他带来吗？带到您的校巷里。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把脸转向哈利发声的方向。 显然无知的不只是麻瓜出身的人，波特。霍格沃茨的肖像可以互相交谈，但不能离开城堡，除非是去访问他们自己在别处的肖像。邓布利多不能跟我来此，而且在你们手中受到这种待遇之后，我可以向你们保证，本人也不会再来造访。 哈利有点沮丧，看着菲尼亚斯加倍努力要离开相框。 布莱克教授， 赫敏说， 劳驾，能不能请您告诉我们，那把剑上一次从匣子里取出是什么时候？我是说，在今天把它取出之前。 菲尼亚斯不耐烦地哼了一声。 我相信，上一次我看见格兰芬多的宝剑离开匣子，是邓布利多用它劈开了一枚戒指。 赫敏猛然转身望着哈利，当着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的面，他们都不敢多说。菲尼亚斯终于摸到了出口。 好吧，祝你们晚安。 他有点暴躁地说，开始退出。当画面上只看得见一点帽檐时，哈利突然大叫一声。 等等，你把这告诉斯内普了吗？ 菲尼亚斯奈杰勒斯把蒙着眼罩的脑袋又探进相框。 斯内普教授有更重要的事去操心，我想考虑阿布斯邓布利多的种种怪癖行为。再见，波特。 说完他彻底消失了，只留下一片浑浊的背景。 哈利， 赫敏叫道。 我知道， 哈利高声说，他无法抑制自己，向空中猛击了一拳，这超过了他敢于期望的最好情况。他在帐篷里大步走来走去，感觉自己能一口气跑上一英里，甚至都不觉得饿了。赫敏正在把菲尼亚斯奈杰勒斯的肖像塞回串珠小包，扣好搭扣之后，他把小包扔到一边，抬起发亮的面孔望着哈利。 那把剑能摧毁魂器，妖精造的刀刃只吸收能强化它的东西。哈利，那把剑浸透了蛇怪的毒液。 邓布利多没有把它交给我，是因为他还需要它，想用它摧毁挂坠盒。 他一定想到了，如果把宝剑写进了遗嘱，他们就不会让你得到它。 所以他仿制了一把， 然后把真的那把放在哪儿呢？ 他们瞪着对方，哈利感到答案就悬在他们头顶的空气中，那么近，却就是够不到。为什么邓布利多没有告诉他呢？或者其实告诉过，但哈利当时没意识到。